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十集。 严征明慢条斯理地用一块丝绢擦着他的木剑，在旁边观赏了一会儿师弟们练剑。师弟们的剑纯粹是笑话，除了李云还多少有点样子，另外两个小东西基本就是两只举着棍子的大猴子，在那里拿着木剑玩杂耍。师父还在那儿纠正他们俩拿剑的手势， 木剑虽然留情，真的刀剑是不长眼的，与刀兵处要慎之又慎。哎呀，程前哪，你的手指不要抵在刃上啊，十指连心自己感觉不到吗？东海有重剑300斤，方才双手持拿。小燕哪，我看你不是在练剑，是在打铁。哎呦。 木春真人一会儿对这个叮嘱，一会儿对那个指正，时而又要扎着两条胳膊东跑西颠的，就一把李云那脚屎棍子点的火。 不要闹不要闹，哎呀，小心戳了眼。 说不堪入目，简直都抬举这几个小崽了。 严少爷的目光转了一圈，最后落在了程前身上，多看了那小孩几眼。他对自己是个纨绔的事实心知肚明，但认为自己纨绔的一不伤天，二不害理，也没碍着谁，于是心安理得，从不悔改，并与时俱进地随心情变本加厉。同时严少爷也承认自己是有那么一点肤浅的，他对自己十分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无论是学识还是人品基本都是一点没有。既然他自己都没有这两样，也不便太过苛求别人有。因此严征明对一个人的好恶取向自然也就只剩下了看脸这一条。按照这条标准，诸如含冤之流在他眼里就属于十恶不赦的。看人看脸是严征明铁打的为人处事原则，对此他只肯为了两个人例外，一个是师父，一个是李云。纵然师父模样长得恶贯满盈，但严少爷跟着他修行8年，几乎是被他惯着长大的，感情上很亲近，所以愿意网开一面的原谅这一点。而李云，哪怕李云长得人模狗样，严征明还是决定和他不共戴天，那货实在太不是东西了。至于程前，严征明看他实际是很顺眼的，不然也不会甫一见面就铁树开花似的给他糖吃。可惜他的三师弟没领情，当然这一点顺眼也非常有限，毕竟程前还小，将来是美是残也未可知，还不足以让严少爷提起兴趣盯着个小破孩子挥舞木头棍。师父饲养的一院子师弟们正在喧哗奔跑，严征明无所事事地拎着自己那把木头剑，堂而皇之地站在一边走了神，琢磨起自己的裹足不前的进度来。严征明跟着师父练剑已经快8年了，扶摇木剑才勉强练到了第3式。虽然起手是被师父一比划生生地给比划成了一出中老年人五禽戏，但剑法本身却并不可笑。严征明不是无知的小叫花含冤，拜入扶摇派前家里就给他请过最好的剑术师父，哪怕他学艺不精，眼睛却还没瞎。扶摇木剑一共5式，分别是鹏程万里、上下求索、事与愿违、盛极而衰和返璞归真，每一式有25招，数不清的变换。 随着这几年年龄的增长，颜征明有时候有种这套剑法中包罗了天地万象的错觉，在每一点上停下了细想，都能衍生出后续无数种可能。可这些他的师父从来不讲，沐春只会颤颤巍巍地比划比划基本招，其余一切自行领悟。 为什么师父不肯将这些精妙的剑招拆开细讲呢？ 几次三番，颜征明都想要去问问沐春真人，但无一例外的都被那老黄鼠狼装疯卖傻地混过去了。颜征明自己思索了一会儿，站起来试着走了一遍第三世事与愿违，说起来不大光彩，饶是他既不追求文成，也不追求武救，为人懒散，但在这一世上足足卡了两年，也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这一世事与愿违，名字不知谁起的，实在是恰如其分，纠正无数次，他就是不知道自己被卡在了哪里，那股别别扭扭的感觉在一招一式中挥之不去。颜征明练了一半就停下来，盯着自己的木剑直皱眉。在一边严阵以待的道童与侍女连忙一哄而上，打扇的打扇，擦汗的擦汗，可惜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少爷练剑练出了瓶颈，本就心浮气躁，被这群蠢货一搅和，更加抓不住心里那一点若隐若现的灵感。他蓦地一挥手，恶声恶气地喝道： 都走开，别在这碍事，以后我练剑的时候你们不准过来。 少爷，这是新规矩吗？ 这话从何而来呢？只因那严少爷闲得没事儿，无事生非的立了好多规矩。 衣服与鞋须得同色，还不上来给我梳头？书房桌案一天要擦三次，记住了吗？不是说了清早起来须得给我准备一杯凉茶吗？这么烫让我怎么喝？ 规矩种种不一而足，全是他一个人自创，换个脑子不好的恐怕都记不住，皇帝老儿可能都没有他这许多的毛病。严少爷脸色还没缓过来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一条新规矩就新鲜出炉。 以后我练剑的时候不叫你们，不准随意围过来。现眼。 不幸听见这句话的程前吃了一惊。 哼，大师兄竟然还知道什么叫现眼。 徒儿。 领着程前的沐春真人在旁边干咳一声。颜征明一回头，目光就落到了程前身上。那小孩也不正眼看他，活脱脱一副小家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羞怯地低着头，亦步亦趋地跟在师父身后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羞怯地冷嘲热讽着门派中诸多怪现状。沐春真人指着程前道： 你二师弟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一会儿你指点一下你三师弟。 李云何止是照顾不过来，他都已经快带着韩渊上房揭瓦了。颜征明自己的剑招还没练明白，毫无指点别人的心情，闻言没遮没掩地皱了个眉，恃宠而骄地冲着师父喷发了他一肚子不耐烦的怨气。殊不知比他更充满怨气的人是程前。 为什么师父不肯亲自指点我？大师兄能干点什么？教我怎样照镜子显得鼻梁高吗？ 不过颜征明到底没当着师弟博师傅的面子，他压下了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异议，耐着性子问： 师傅，我事与愿违这一事好像总有哪儿不对。 啊，哪里不对？ 哼，哪里都不对，通体不顺畅，练这一事身上仿佛江河逆行一样，吃力得要命。 颜征明心里虽然明白，嘴上却一时形容不出自己那玄而又玄的感觉，舌下千言万语涌动，不知从何说起。最后颜征明仿佛被什么附身了一样脱口而出： 好像是不大好看。 什么大师兄，就是个穿金戴银的大草包吧。 冷眼旁观的程前再次确认了这一点，师父则笑容可掬地打了个太极。 欲速则不达，哎，这一世你可以再等一等。 沐春真人永远是这副德行，这狗屁师父不管徒弟问些什么问题，他都不从正面回答，必要高悬枯涩地扯上个大蛋。严征明对此虽然早已习惯，却仍是忍不住半带撒娇的追问。 等到什么时候 啊？等你再长高几寸吧。 懒散如严征明，一个月也总有那么几天想要欺师灭祖。而沐春真人说完这句话，就堂而皇之地将程前丢给了本门镇派之宝，悠然回到亭中喝茶去了。扶摇派贯彻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古老传统，他们这柴和棒子师父没露过一丝半毫的真才实学，永远只是用架子货给他们摆一个大框，大框里面填什么他一概不管。严征明心烦意乱地瞥了他一脸肃然的三师弟一眼，和这小东西也没什么话好说，便赌气似的随便找了个地方一屁股坐下，没形没款地靠在一边的石桌上。一个道童上前来，双手捧走了他的木剑，仔细用白绢擦拭。道童洗他自己的脸恐怕都没有这样温柔呵护过。随后原本已经坐下的严少爷又不知出了什么事，诈尸一样腾一下站了起来，只见他修长的双眉一皱，向旁边的小玉儿发出了不悦的一瞥，却又不肯出言提示，弄得那小姑娘在他的目光下一脸惨白，不知所措的都快哭了。 少爷， 最后还是在旁边等程前的雪清看不下去，轻声指点：“ 石头上凉。” 小玉儿这才想起来，自己方才让他们的千金少爷直接坐在石头凳子上，把他老人家凉着了。 少爷恕罪，奴婢忘了。 小玉儿连坐罪该万死状，哭哭啼啼的上前，出手如电。给那少爷垫了三层垫子，严征明这才瞪了他一眼，老大不满意的屈尊坐下，有气无力的对程前一抬下巴：“ 你练吧，我看着，哪里不懂来问。” 程前直接将他这大师兄当成了一坨有碍视听的浊气，连声都没应，打定主意不搭理对方，自顾自的全情投入到自己的木剑上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